你好，我是戴明，这是我们 iOS 开发高手课专栏的第二期答疑文章，我将继续和你分享大家在学习前面文章时遇到的最普遍的问题。首先呢，我要感谢你这段时间对专栏的关注，让我感觉写专栏这件事儿格外有意义。通过这段时间对大家留言问题的观察，我也发现有很多同学对 run loop 原理的一些基础概念不是很了解，这就导致在出现了比如卡顿或者线程问题时找不到好的解决方案。所以呢，今天就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学习 run loop 的方法和参考资料。其实关于 run loop 原理的高质量资料非常多，那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利用这些资料来高效地掌握 run loop 的原理呢？我建议你呢，可以按照下面的顺序来学习 run loop 原理，坚持下来你就会对 run loop 的基础概念掌握得八九不离十了。首先你可以看一下孙元的一个线下分享 run loop， 对 run loop 的整体有个了解，然后你可以再看官方文档，全面详细的了解苹果公司设计的 run loop 机制以及如何运用 run loop 来解决问题。最后了解了 run loop 的机制和运用后，你需要深入了解 run loop 的实现，掌握 run loop 原理中的基础概念。郭耀元的一篇文章深入理解 run loop，结合着底层 CF run loop 的源码，对 run loop 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好了，关于 run loop 原理学习的内容我就先说到这里，那接下来我就再跟你来一起说说最近被问到的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使用 DL Open App 能不能审核通过，另一个是 Matrix iOS 里的卡顿监控系统与我在第13篇文章里提到的卡顿监控系统有什么区别。其实我知道大家还都比较关注课后作业的解题思路，但是考虑到有很多同学还没有静下心来去思考去完成，所以我准备过一段时间再和你分享这部分内容。这里呢，我还是想再和你分享一下我在开篇词中提出的观点，对于咱们手艺人来说，不动手都是空谈，就像绘画教程一样，观看不练那是不会有进步的，就如同九阴真经的口诀，铭聚于心后还需要长年累月的修炼才能精进，动手就会碰到问题，就会思考，这个主动过程会加深你的记忆，这样后面再碰到问题时，你就会更容易将相关知识串联起来，形成创新式的思考。这些作业确实有难度，也确实需要你投入很多精力，如果你在动手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具体有哪些问题卡住了，欢迎给我留言，我也可以针对你遇到的问题给出有针对性的解答，或许这样对你的帮助会更大。现在我们就从第一个问题，使用 DR Open 能不能审核通过说起。 Ant 同学在第六篇文章 App 如何通过注入动态库的方式实现急速编译调试中留言问道， Injection 使用了 DR Open 方法审核能通过吗？是不是调试的时候用，提交 App Store 时就移除呢？苹果公司关于 App 审核的规定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来查看，其中 2.5.2 规定如下，App 应包含在自己的套装中，不得在指定容器范围外读取或写入数据，也不得下载、安装或执行会引入或更改 App 特性或功能的代码，包括其他 App， 仅在特殊情况下用于教授、开发或允许学生测试可执行代码的教育类 App 可以下载所提供的代码，但这类代码不得用于其他用途，这类 App 必须开放 App 提供的源代码，让客户可以完全查看和编辑这些源代码。2018年11月，苹果公司集中下线了718个 App， 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违反了 2.5.2 这个条款。苹果公司关于这个条款的回复中提到了使用 DL Open、DL Sim、Response to Selector、Perform Selector、Method Exchange Implementations 这些方法去执行远程脚本是不被允许的，因为这些方法和远程资源相结合，可能加载私有框架和私有方法，可能使 App 的行为发生重大变化，这就会和审核时的情况不一样。即使使用的远程资源本身不是恶意的，但是他们也很容易被劫持，给用户带来不可预计的伤害，使得应用程序呢有安全漏洞。其实我在第11篇答疑文章里就提到，苹果公司不允许通过运行时加载远程动态库的 App 上线 App Store。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 Ant 同学提到的问题本身， App 带着 Injection 上线后，如果使用 DL Open 去读取远程动态库就会被拒绝。另外在我看来， Injection 本来就是用于线下调试的， 为什么还要带着它上 App Store 呢？下面我来说一下第二个问题。 Matrix iOS 里卡顿监控系统与我在第13篇文章里提到的卡顿监控系统有什么区别？第13篇文章上线后，有很多同学和我反馈说，微信最近开源了一个卡顿监控系统 Matrix iOS， 并询问我它和我在这篇文章里提到的卡顿监控系统有什么区别。因为 Matrix iOS 对性能的优化考虑的非常全面，这些优化不仅能够应用在卡顿监控上，对于其他监控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所以非常值得我们深入了解一下。那接下来我就这个话题呢和你展开一下。记得在2015年的8月份的时候，微信团队的一位同学做了一次关于 iOS 卡顿监控方案的分享，这次分享让我受益匪浅，并且呢，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 iOS 卡顿监控方案。4月微信团队就放出了一篇文章，专门介绍卡顿监控方案，微信 iOS 卡顿监控系统。那之后很多团队参照这篇文章开发了自己的卡顿监控系统，我在第13篇文章中设计的卡顿监控系统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写的。在今年的4月3号微信团队将他们的卡顿监控系统 Matrix 开源了出来，包括 Matrix for iOS、 macOS 和安卓系统的监控方案。关于 Matrix iOS 的卡顿监控原理，你可以点击这个链接来查看。如果你的 App 现在还没有卡顿监控系统，可以考虑直接集成 Matrix iOS， 直接在 Pod File 里添加 Pod Matrix WeChat 就可以了。如果已经有了卡顿监控系统，我建议你阅读下 Matrix iOS 的代码，里面有很多细节值得我们学习。比如子线程监控检测时间间隔， Matrix iOS 监控卡顿的子线程是通过 NS Thread 创建的，检测时间间隔正常情况是一秒，在出现卡顿情况下，间隔时间会受检测线程退火算法影响，按照斐波那契数列递增，直到没有卡顿时恢复为一秒。子线程监控退火算法避免一个卡顿会写入多个文件的情况。 Run Loop 卡顿时间阈值设置，对于 Run Loop 超时阈值的设置，我在第13篇文章里建议设置为3秒，微信设置的是2秒。 CPU 使用率阈值设置，当单核 CPU 使用率超过 80% 就判定 CPU 占用过高， CPU 使用率过高可能导致 App 卡顿。在我看来，这四点是能够让卡顿监控系统在对 App 性能损耗很小的情况下更好的监控到线上 App 卡顿情况的四个细节，也是和我们第13篇文章中的卡顿方案有所不同的地方。那接下来我就跟你说一下 Matrix iOS 的这四处细节具体是如何实现的。 Matrix iOS 卡顿监控系统的主要代码在 wcblockmonitor.mgr.mm 文件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先看看子线程监控检测时间间隔问题。 Matrix iOS 是在 addMonitorThread 方法里通过 NSThread 添加一个子线程来进行监控的，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addMonitorThread 的方法代码。这段代码中创建的 NSThread 子线程会去执行 ThreadPLC 方法，这个方法包括了子线程监控卡顿的所有逻辑，它的代码比较多，我先和你分析与检测时间间隔相关的代码，然后再和你分析其他的主要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部分代码。可以看出创建的子线程通过 while 使其成为常驻线程，直到主动执行 stop 方法才会被销毁。其中使用 usleep 方法进行时间间隔操作， check period time 就是正常情况的时间间隔的值，退火算法影响的是 n interval time， 递增后检测卡顿的时间间隔就会不断变长，直到判定卡顿已结束， n interval time 的值会恢复成1。接下来跟踪 check period time 的定义，就能够找到正常情况下子线程卡顿监控的时间间隔。 check period time 的定义是 static usecond check period time 等于 default check period time， 其中 default check period time 的定义是 const static usecond default check period time 等于1乘以 bm macro format second。可以看出子线程监控检测时间间隔 check period time 被设置的值就是1秒。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第二个问题，子线程监控退火算法。 子线程监控检测时间间隔设置为一秒，在没有卡顿问题，不需要获取主线程堆栈信息的情况下，性能消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当遇到卡顿问题时，而且一个卡顿持续好几秒的话，就会持续获取主线程堆栈信息，增加性能损耗。更重要的是，持续获取的这些堆栈信息都是重复的，完全没有必要。所以 Matrix iOS 采用了退火算法递增时间间隔，来避免因为同一个卡顿问题不断去获取主线程堆栈信息的情况，从而提升了算法性能。同时，一个卡顿问题只获取一个主线程堆栈信息，也就是一个卡顿问题 Matrix iOS 只会进行一次磁盘存储，减少了存储 IO， 也就减少了性能损耗。所以这种策略能够有效减少由于获取主线程堆栈信息带来的性能消耗。那么 Matrix iOS 是如何实现退火算法的呢？因为触发退火算法的条件是卡顿，所以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看子线程监控卡顿主方法 Thread PROC 里和发现卡顿后相关处理的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看到这段代码。可以看出，当检测出主线程卡顿后，Matrix iOS 会先看线程数是否过多。为什么会先检查线程数呢？我在第17篇文章《远超你想象的多线程的那些坑》里提到，线程过多时 CPU 在切换线程上下文时还会更新寄存器，更新寄存器时需要寻址，而寻址的过程还会有较大的 CPU 消耗。你可以借此机会再回顾下这篇文章的相关内容。按照微信团队的经验，线程数超出64个时会导致主线程卡顿，如果卡顿是由于线程过多造成的，那么就没必要通过获取主线程堆栈去找卡顿原因了。根据 Matrix iOS 的实测，每隔50毫秒获取主线程堆栈会增加 3% 的 CPU 占用，所以当检测到主线程卡顿以后，我们需要先判断是否是因为线程数过多导致的，而不是一有卡顿问题就去获取主线程堆栈。如果不是线程过多造成的卡顿问题， Matrix iOS 会通过 Need Filter 方法去对比前后两次获取的主线程堆栈，如果两次堆栈是一样的，那就表示卡顿还没结束，满足退火算法条件。 Need Filter 方法会返回 E Filter Type 为 E Filter Type Annealing，表示类型为退火算法。满足退火算法后，主线程堆栈就不会立刻进行写文件操作。在 Need Filter 方法里， Need Filter 通过 Point Main Thread Handler Get Last Main Thread Stack 获取当前主线程堆栈，然后记录在 Wake Last Main Thread Call Stack 里，下次卡顿时再获取主线程堆栈。新获取的堆栈和上次记录的 Wake Last Main Thread Call Stack 堆栈进行对比，如果两个堆栈不同，表示这是一个新的卡顿，就会退出退火算法。如果两个堆栈相同，就用费伯纳切数列递增子线程检查时间间隔。递增时间的代码如下，你可以点击文稿进行查看。可以看出，将子线程检查主线程时间间隔增加后， Need Filter 就直接返回 E Filter Type Annealing 类型，表示当前情况满足退火算法。使用退火算法可以有效降低没有必要的获取主线程堆栈的频率，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在准确获取卡顿的前提下，还能保障 APP 性能不受卡顿监控系统的影响。第三个问题是 RunLoop 卡顿时间阈值设置。 RunLoop 超时检查的相关逻辑代码都在 Check 方法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Check 方法和 RunLoop 超时的相关代码。可以看出，在判断执行时长是否超时代码中的 runloop timeout 就是超时的阈值。通过这个阈值，我们就可以知道 Matrix iOS 设置的 runloop 卡顿时间阈值是多少了。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runloop timeout 的定义。可以看出 Matrix iOS 设置的 runloop 卡顿时间阈值是2秒。我在第13篇文章里设置的卡顿时间阈值是3秒。@80 后空巢老肥狗在评论区留言道，这个3秒是不是太长了？1秒60帧，每帧 16.67 毫秒。 RunLoop 会在每次 sleep 之前去刷新 UI， 这样的话如果掉了30帧就是500毫秒左右，用户的体验就已经下去了，能感觉到卡顿了。关于卡顿时间阈值设置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和 Matrix iOS 的想法是一致的。你在实际使用时，如果把这个阈值设置为2秒后，发现的线上卡顿问题比较多，短期内无法全部修复的话，可以选择把这个值设置为3秒。还有一点我需要再说明一下，我们所说的卡顿监控方案主要是针对那些在一段时间内用户无法点击，通过日志也很难复现问题的情况而做的。这样的卡顿问题属于头部问题，对用户的伤害是最大的，是需要优先解决的。那这种方案是不适合短时间掉帧的情况的。短时间掉帧问题对用户体验也有影响，但是属于优化问题。除了 run loop 超时会造成卡顿问题外，在 check 方法里还有对于 CPU 使用率的判断处理。那么我再带你来一起看看 Matrix iOS 是如何通过 CPU 使用率来判断卡顿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问题， CPU 使用率阈值设置。我在第18篇文章怎么减少 APP 电量消耗中设置的 CPU 使用率阈值是 90%。 那么 Matrix iOS 是如何设置这个 CPU 使用率阈值的呢？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 check 方法里的相关代码。通过上面代码你会发现 Matrix iOS 使用了两个阈值，分别返回两种类型的问题，对应两种导致卡顿的情况。一个是 CPU 已经满负荷，直接返回 CPU 使用率过高引起卡顿。另一个是持续时间内 CPU 使用率一直超过某个阈值，就返回 CPU 使用率造成了卡顿。如上面代码所示， CPU 使用阈值就在Cultivate CPU Usage CPU Usage Period Time Period Sec 方法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阈值相关的逻辑代码。可以看到 Matrix iOS 设置的 CPU 使用率阈值是 80%。 到这里我就已经把 Matrix iOS 的卡顿监控系统四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细节说完了，而 Matrix iOS 如何利用 Run Loop 原理去获取卡顿时长的原理，我已经在第13篇文章里跟你说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最后我为你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在今天的这篇文章中，我和你分享了下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对专栏文章的一些问题。首先是关于对 run loop 原理的学习，我发现有很多同学在这方面的基础比较薄弱，所以特意梳理了这方面的学习方法和资料，希望可以帮到你。然后我针对大家比较关注的苹果公司审核动态化的相关规定，通过 injection 里面带 DLOpen 方法能否审核通过和你做了说明，希望可以帮助你了解类似 DLOpen 这样的技术应该怎样使用。最后我针对第13篇文章的监控系统分析了最近微信团队新开源的 Matrix iOS 监控系统，为你详细分析了其中与卡顿监控相关的实现细节，也希望对你完善自己的监控系统有所帮助。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